什么？

这是来自 Camila Cabello 还有 Cardi B 还有 Ed Sheeran 共同合作 remix 的一版 South of Border 啊，这首歌曲每次听的都会让我想起之前翻过的一本书村上的那本《国境以南，太阳以西》，就听上去这个名字觉得非常非常的浪漫啊。当然在这首歌曲里面，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舞曲的风格，包括那种快节奏和密集的这种鼓点，让你能够跟随着音乐随时随地的摇摆起来。 OK， 继续来听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。 手舞足蹈的游戏，快乐大 party， 人和人挤在一起，忘掉了自己，高采烈的唱起熟悉的旋律，你要还是 no happy， 对不起出局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，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，嗨到天亮。唱得了不起，声效没人理，说出心底小秘密，喊出我爱你。这里没什么稀奇，因为我 lucky， 所有郁闷和分歧统统玩烂去，嘿嘿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，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，嗨到天亮。

Yeah.